What'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， 是一， 是二， 是二， 是四， 是四，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开始了，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王卓。变奏曲，说到这三个字，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知识链的一个对接呢？变奏曲是以它非常独特的这种魅力，在音乐史上叱咤风云，几乎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么几部经典的作品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绝美的变奏。最先出现的就是耳边的，很多人对于变奏曲可能最最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旋律。耳边就是巴赫哥德堡变奏曲，这作为巴洛克时期最经典的变奏曲，绝对是实至名归的。而且它以最经典的纯粹的音色复调的手法来创作，耳边听到的就是整部变奏曲的主题，这也是最著名的一段，非常缓慢的开始，音乐在这里就像一段内心的独白。这也是巴赫在晚年时候的键盘作品，起初其实并没有受到重视的，而后来呢，也是古尔德将这部作品选为自己第一张录音的作品，所以呢，这首作品被认为巴赫最重要的变奏曲。当然，其实在那样的一个年代，他和巴赫的两卷平均律相比，哥德堡变奏曲的篇幅要小得多，但是作为一首变奏曲而言，规模却是史无前例的。它也被誉为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大、结构最恢宏、最伟大的变奏曲。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，还是从它的主题开始。Thank you. 得出来吗？耳边是我们熟悉的小行星，小行星也是一首著名的变奏曲，它是来自于莫扎特在1778年创作的钢琴曲。其实莫扎特他所采用的也是一首法国歌，叫做《妈妈，请听我说》，就是在这样的旋律的基础上创作了12段变奏曲。《妈妈，请听我说》这首歌可能我们现在听起来特别的少，但是小行星变奏曲却是人人都知道，小朋友都知道的。那来听一听吧，小行星变奏曲它的原本的样子。特别简单，主题就只有6个音符，但是后面却是充满了莫扎特智慧的加花的变奏。 Thank you. 就是这些我们都很熟悉，而且呢你有的时候你可能听到旋律知道是什么曲子，但你并不知道它其实是一首变奏曲，比如耳边的小星星。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舒伯特的，可能有人会说舒伯特哪有变奏啊，你想一想，在鳟鱼五重奏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段落其实就是主题与变奏，就是最著名的在第四乐章它的主题与变奏。稍微等待一下，马上要进入的就是舒伯特鳟鱼五重奏。 尼采说，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，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。 变奏曲的魅力，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来聆听不同的变奏曲。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从哪里开始呢？还记得柴可夫斯基有一首洛可可变奏曲吗？就从哪里开始。 几点了？ 马上一点 哦。4006068866， 干嘛？ 这个时间打这个电话送吸尘器， 这不全包圆电话吗？好几百的东西就白给啊。 你装修得花钱吧？ 那肯定啊。 装完你得买电器吧？ 那必须呀、啊、 大件电器，什么冰箱、洗衣机、抽油烟机啥的，装修全送。除此之外再多送你手持吸尘器，过这点就没了。 哎，电话多少来着？ 4006068866， 活动详询店内。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，线上线下多重选择，生态平谷，安全管控，首都果园，甜蜜您的生活。 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，15万坪都市玩水圣地，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，夜场夜莺大咖云集，日夜嗨玩不怕晒，周末往返乐翻天，带你玩转暑期。 儿时记忆中的动画经典，脍炙人口的影视原声，川味十足的火锅交响，创意无限的音乐跨界。7月16日至7月24日，第12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在这个炎炎夏日清爽归来。神话风物志，闲韵重戏，月看紫禁城，火锅交响，原声传奇，6场不同风味的国潮音乐盛宴，带您尽享民风民韵。 对不起先生，系统中查不到您的优惠信息哦。 哎，不是说在全包圆装房子送这送那还打折降价，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呢？ 先生，如果您提前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报上名的话，系统会默认打通优惠。 怎么还非得打电话报名呢？这来都来了不给优惠吗？ 先生，您看一下这张优惠列表，这些优惠需要您勾选。 不想选都要，就得事先打4004006068866。列位啊，您先打电话占上优惠啊。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。 哎，你看这家打折呢，五折起。 是大前年的样子，不五折谁买？ 哎，你看那家促销呢，买一赠一。 是买拖鞋赠鞋带，你让我记哪儿？ 你可真扫兴，怎么装修你定那么痛快呢？ 咱家两居室，商量的装修预算多少？ 18万。 咱定全包圆花多少？ 13万。 这都快装完了，让咱加钱了吗？ 没加。 还说吗？ 说呀，说电话呀，4006068866啊。 活动详询店内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？ 时间是一。 12、12、14、14， 地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不同作曲家他们写过的变奏曲。柴可夫斯基有一首洛可可主题的变奏曲。那说到洛可可，你会想到怎么样的一个风格呢？本来就是法国18世纪中叶那种庭院的布置啊，还有室内的装饰，一种很实用的艺术风格，就是特别的富丽堂皇，而且有很多非常繁琐的这样的一个装饰，那种就是洛可可风格。那在音乐当中，洛可可要怎么样的来表现呢？ 柴可夫斯基洛可可主题变奏曲，而且今天特别选择的这个版本呢，也是这首曲子被公认为最最优秀的一个版本，就是由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他来担任大提琴演奏，乐队呢是柏林爱乐乐团，指挥是卡拉扬，很经典的一个版本。那听到柴可夫斯基他来写耳边的这样的旋律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也真的是有一点莫扎特的感觉呢？是的，其实在曲调里面呢，他就特别来表明他就是按照莫扎特的风格来写的，是这种很流利很安逸的曲调，很有莫扎特那种诗意，同时他也是有柴可夫斯基自己的个性的，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还能够捕捉到俄罗斯民族音乐的风格。 耳边这样的一个主题，有人说，哎，这是还是吗？还是刚才洛可可吗？不是了，已经变成应该说是变奏曲所有的曲目里面最成谜的一首，因为它本身就被称为谜语变奏曲，就是耳边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来自于艾尔加谜语变奏曲。作曲家在总谱的题名上就写是一个创作主题的变奏曲，谜语这个词呢是指变奏的主题而言的。那这首曲子其实它是和一个主题和14段这样的变奏来构成，挺有意思的。14段分别是作曲家的14位朋友，至于他在里面有一些谜语，或者是有一些不告诉别人他自己知道的一些描绘或者是素描吧，也是让人觉得挺成谜的。所以一说在音乐历史上哪一首作品是让人最摸不透的，就是你说上耳边这首绝对没有问题。 阿尔加的这首谜语变奏曲，其实最最出名的除了它的主题以外还有一段，这一段其实特别神秘，因为它并没有其他的这些段落它都会写，哎，这一首是谁，这首谁，但这一首却是最成谜的，就是只说是一位女士，谁呢？所以他的谜语变奏曲的名字也是由他的这个十三变奏而得来的。像埃尔加他的谜语变奏曲一样，拉玛尼诺夫他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最最出名的也不是主题，也不是在里面那种眼花缭乱的技巧，而是第十八变奏，整部作品到这里会突然的放慢，奏出一首淳朴抒情的曲调。一个简单的旋律可以变成整个宇宙，这其实就是变奏曲。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可能是音乐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些变奏曲了，那此刻聆听的是拉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十八变奏，特别熟悉对不对？好了，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，那之后呢是古典流行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。明天应该是周五了，所以明天我们也特别准备的黑胶集市，好久没有听黑胶了，明天一起来听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北广购物七周年，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，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七天乐，全场商品92折，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，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。订购电话400015551，400015551，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，订购也有折扣哟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说到蜂蜜啊，大家真的是非常喜欢，每家每户呢家里基本都有蜂蜜啊。 是的， 无论是泡水啊，还是说这个做菜啊等等都用得着。 嗯， 但是呢，不同的蜂蜜呢有不同的味道，有不同的营养哈。今天这个蜂蜜有什么具体特点？它是来自于哪儿？ 哎，它是来自于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我们的革命老区，叫做沂蒙山地区的这么一款蜂蜜。 哦 啊，这个沂蒙山的蜂蜜呢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三种，一个是叫枇杷蜜，一个叫中华土蜂蜜，还有一个呢是野山花蜂蜜，这三种蜜各有特点。 嗯，那就是说这个三个的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完全不一样的。您比如说像枇杷蜂蜜，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去吃，而且呢，这个枇杷蜂蜜就是由这个小蜜蜂采的这个枇杷以后酿成的蜜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枇杷蜜有枇杷的味道啊。另外呢，还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土蜂蜜。中华土蜂蜜呢，它是由一种中华土蜂，就是野生的这个蜂去酿造的这个蜜。这个蜜非常非常粘稠，口感也非常好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沂蒙山特有的这个野山花蜂蜜。什么叫特有呢？因为别的地儿呢，很多的地方没有这么多野山花的这样一个资源。 嗯， 所以说呢，这个小蜜蜂去采这些山花，无论是您是这个牡丹花啊，还是各种各样的花种吧，它不挑。所以说呢，它酿出来这种蜜呢，营养非常非常丰富，是复合的。同时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这个花的味道很明显。因为它是各种各样的花嘛，聚合起来的这样一个蜂蜜，所以说今天这三款蜜各有各样的特点，但是它们都有一大的标志，就是来自于沂蒙山当地，都是沂蒙山的特产。 哎，那今天这个组合是怎么安排的？ 哎，今天这个组合呢，我们一共是三种蜜给大家提到了，有枇杷蜜，有正宗的这个野生花的蜂蜜，还有这个中华土蜂蜜。这三种蜜每瓶是一斤，每种是五瓶，等于说是一共是十五瓶，一共是十五斤，在当地的价格是599，在网上呢可能要便宜一点，比如说499啊，或者说400多块钱啊什么的都有，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的价格是299，不到300块钱，和每一斤的这个蜂蜜才20块钱，来自于正宗的沂蒙山的天然蜂蜜，而且我们这个蜂蜜是由这个泰山保险为我们进行承保的，同时呢还有这个相关部门发放的这个农业标志啊，农业标志去证明这款蜂蜜是来自于沂蒙山地区的这么一个特产。299块钱，一共15斤的蜂蜜。 好，那如果您需要，就赶快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说到枇杷蜂蜜啊，中华土蜂蜜啊，还有野山花蜂蜜等等啊，哈，这都是当地的一个特产了， 就是特产了。 哎，其实像这样的蜂蜜，一般咱们平时都怎么吃会更好一些？ 啊，平常啊，就是像我，就是特别喜欢什么呢？就是三种，每种快一勺去吃，哎，抿一下，那个味道非常非常好，而且这三种蜂蜜各有各自的这个香味儿，很容易分辨出来。而且呢，另外一点呢，比如说我嗓子，像我这样说话的嗓子不舒服的时候，愿意喝点蜂蜜水，吃点蜂蜜，包括酒后或者说早上起来感觉特别干燥的时候，都愿意喝点蜂蜜水。 这个蜂蜜组合呢，我记住了，是来自于沂蒙山地区。 一定是跟我们的这个电话专员说，您要订沂蒙山的这个蜂蜜，它是当地的一个特产。同时我们还跟大家承诺，我们的所有的蜂蜜天然无添加的，因为它都是有当地的这个老蜂农去给您酿造出来的，去给您采集出来的。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，每斤蜂蜜啊才合20来块钱，20来块钱您也就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槐花蜜，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20块钱买到，无论是枇杷蜂蜜也好，还是中华土蜂蜜也好，还是野生花蜂蜜也好，都是非常值的。一共是15斤，一共是15瓶，我们今天的价格才需要299块钱。 电话说三遍啊！ 电话说 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如果您想购买，赶快拨打400-015-5151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？ 爵士乐就是自由。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？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？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！ 哎，我也想知道这个。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。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、很慢的音乐。 浪漫的、情调的、传统的，百年爵士历史，当代爵士风情。北京音乐广播 BMF 俱乐部携手推出5月时光系列音乐会《爵士童话》，